撐啦，又幫多又好。 Hello， 其實仲有個嘉賓，嗰個嘉賓未嚟。 係。 咁我諗住播一隻歌嘅時間，那個嘉賓應該嚟啊，點知都係未嚟。咁點解會揀聖體呢隻歌咧？ 因為佢就係聖體啊。 對某個人嚟講，佢係聖體嚟嘅。 邊個？邊個？ 陣間你咪知咯。 咁點解播聖體咧？其實冇啊，我想瘋狂一下啫。咁點解想瘋狂一下咧？咁因為咧最近香港都完全係我更加即係本身已經唔熟悉㗎喇，而家我覺得唔熟悉之餘係更加瘋狂嘅，即係我上個禮拜睇完逆權大狀，大家都覺得即係80年代全斗換執政時期嘅南韓呢，其實好似而家香港，因為啲傳媒又俾政府收編啦，中產嘅人士又覺得示威嗰啲學生搞事啦，係咪即係諗住咁啦， 阻住個社會前進。 今日你睇报纸，你发觉香港嘅疯狂程度啊，唔止南韩八十年代啦，系去翻以前戒严时期嘅台湾，即系周围都白色恐怖啊！咁我第一单就系呢个城大咧，即系呢个波仔啊，新加坡嘅呢个艺术家吓喺度， 都整 个 第二 个 波仔添， 系嘛？ 哇！ 哦，唔系呢个仲有第三个波仔噶，嗰个叫波波啊，波波大师，系我讲个名嘅你真系。咁啊，讲开咩啊？讲开 城大 嘅波仔，咁因为即系呢个艺术家咧，就参与一个研讨会嘅时候咧，即系谴责六四咧，去厕所嘅时候俾人揼到口中面肿啦。咁你发觉 晕咗半个钟啊， 晕咗半个钟啦，咁啊争啲出事嘅，即系好在有人 屙尿见到佢， 系啦。但你发觉警方咧，好似冇乜反应嘅，即系喺警方喺呢件事上边， 唔系而家都惯咗噶啦， 天方夜谭。 你而家逢系牵涉到呢一类嘅敏感事件嘅时候咧，警方都惯咗手势，我哋会全力缉凶啊。 佢連全力執行都唔講㗎嘛。 唔係我講全力執行唔係對傳媒講呀，係對佢。 係咪因為被揼嗰個身體唔係一個聖體，即係唔係梁振英呀，唔係林鄭呀，所以就唔使執行呢，係咪？ 我覺得你有一樣嘢要特別留意喎。因為呢位新加坡藝術家叫李文 㗎 嘛。 Coco Lee。 又嚟緊又會有有个赞助，有呢个 OK 赞助佢 吓，欢乐今宵啊！ 那个之后再讲啦。呢、這个李文咧，佢就喺六四嘅时候，其实佢都唔系好咩严重嘅批评啫。喺出席讲座嘅时候就话六四吓、啊，其中一位摄影师，即系佢系讲到六四其中一个摄影师，然后批评中国冇法律暴力盛行 ，something got to change。咁就跟住俾人打啦。喂，但系你要留意、哦，呢位李文咧系一位新加坡行为艺术家嚟。 是不是被人打？ 即 是 行为艺术，你觉得？ 被人打是行为艺术，你觉得？ 会不会是警方 认为他这个是行为艺术？即 是干预啦。是啦，会不 会？即是好像拍 Solini 咁拍沙奴呢，是拍的过程已经是一个反法西斯的一个行为啦。 本身 拍緊嗰陣時籌備已经是啦，咁啊。即是我觉得好疯狂啦，成件事。即是你警方完全是没有任何表态的。啊，咁跟住我最得人驚係聽到呢， 你覺得係會因為佢個國籍嘅問題呀、 啊、點解？ 因為呢啱啱我哋講開大家都好知名呢個洋腸事件嗰位被奚落嘅男生就係疑似新加坡籍㗎嘛。 我講不出聲嗰、那個。 係呀，咁會唔會就係因為新加坡籍依家令人睇唔起呀？ 咁都唔啱㗎，你 咁係絕對唔啱 㗎。大都會。咁喂，但我覺得最令我覺得即係好唔开心啊！我网上睇到言论就话 抵死啊！ 嗰条友咧，好似系有帕金逊。 系啊，帕金逊噶。 会唔会系自己跌亲自己唔记得啊？啲咪黐线， 呢啲咪护航咯。 即系呢啲，即系可以讲得出啲言论，真系有啲问题。嗱，嘉宾嚟咗啦，不过因为迟到咧，迟到咧，不如我哋下一节先讲佢嗰个话题，继续讲翻呢一节原本想讲嘅嘢。 你嗌两嘢先啊。 Hello， 啊，圣体嚟咗啦，咁但系圣体个话题下一节先讲翻而家呢件事先。咁你即系差佬又冇乜表示啦，咁加上跟住阿之峰咧去台湾咧又俾人跟踪咧，俾个四眼男 三个啊， 系咯，其中一个啦，即系俾人跟踪啦。 咁香港跟踪到台湾， 系咯， 已经有人追访佢，同埋佢啲小女友咁样样，系嘛？吓，佢个小女友啦，唔系啲小女友。 唔系上次上个礼拜有份报纸影到佢雨中漫步，咁都话人世鬼头。喂，大佬几多岁啊？我小学一年班都沟女啦，大佬。 喂，呢、這个我绝对觉得唔出奇嘅。我同你都识个人，佢都话入南丫岛都俾人跟啦。 唔系啊，去迪士尼俾人跟。 啊，是但啊。 唔系啊，但我个问题系，喂，唔系啊，即系你会睇到嗰、那个 号称自己系一个好勇武嘅一个社运人士， 嗰、 那个咁就话自己入南丫岛都俾人跟，唔系入迪士尼都俾人跟。 但唔系佢话佢揾到揾即系揾到人吊住佢未，懒醒咁。但系佢后尾同我讲完咧，俾人偷咗个袋。咁我就话点解你可以俾人你可以醒目到话有呢个 agent 去跟你，但你又可以疏忽到俾人俾阿叉偷咗个袋都唔知嘅咧。anyway 呢个讲翻嗰件事就系佢即系你因为觉得系成件事蠢到喂你去制造一啲白色恐怖，你都唔好咁幼稚啊！由上个礼拜。啊！某份报章所讲嘅即系人世鬼大，去到而家跟到去台湾咁，即系想点啫？ 有钟庭耀啦， 系咯， 疯狂驾驶， 喂，即系佢话佢咁样疯狂驾驶系有个受过呢个 agent 嘅训练，喂，俾我都疯狂驾驶啦嘛？我点知你想点啫？系咪先？你哋觉得好多人惊啊！是啊，是太公啊，冇乜所谓啦，你都有人跟㗎啦，阵间是啊， 已经俾人窃听啦， 唔係啦，喂，做咩点解 做咩突然间咁样嘅， 唔係有人窃听啊，窃听啊， 我连个咪都有人窃听嘅，大王真係 干扰咗 信号，咁我平咁你呢个係好令人感到诧异嘅，即係呢嗰啲报纸呢，其实嗰几份三中商应该系话呢个文大商咧，佢哋应该从来都唔会有咁样嘅资源咧去做呢啲嘢嘅。但系似乎呢一年开始咧，就 摆咗好多资源落去啦。 系啦，就啲资源知喺边度，突然间嚟咗咁多啦。即系我相信嗰啲应该都系上面泵落嚟噶啦。突然间咁、令到佢可以而家再即系做到一啲以前理论上应该系所谓国安做嘅嘢啊嘛。 嗯， 系啦咁。 风格真系同大公文汇佢哋唔同噶嘛， 系啦， 即系抄同埋执下啲新闻执字， 即系迟啲可能出一本叫大周刊啊，或者文周刊、啊。 咁做法唔系大公文汇嘅做法嚟噶嘛， 即系真系我哋所讲嘅文仔啊，大仔、啊， 一仔啊，一仔啲 friend 啊，喂，即系我觉得好冇安全感嘅咁样，即系你即系好简单啫嘛，即系我讲翻我个例子啊。阿刘俊图俾人斩咧，咁、我忽发奇想，咪真系制阿林斌嘅。咁、我同阿金金大师， 同埋你好牛底地，好惊人哋摆你张相上网嘛。 系啊，好在冇摆啊。但系结果原来金金大师一早俾人跟咗嘅。 嗯， 即系你谂下，连金金大师都原来有人跟嘅。 哇！你咩意思啊？ 你呢句有 嗱，即系话连金金大师呢啲一届嘅草民啊！ 唔系，你唔可以咁谂啊！ 本土运动嘅领袖， 人哋系为列 要纠正你嘅讲法先。 系佢带领先班噶咯，而家 系咩？ 呢个金金大师， 喂，封神榜呢啲嘢满天神佛， 喂，你已经明白咗，明白人哋系奏请咗玉帝噶啦， 系嘛？ 个玉帝，玉帝系咪姓？个玉帝系咪姓陈噶？ 对唔住，我信耶稣嘅，系唔系 ？Anyway， 即系我觉得喂。我就好怒气啦，喂，即系我话喂，屌你俾人跟你出声嘛，我唔同你去啦，佢系咪先？即系你变咗喂，我哋啲嗱唔好讲话搞社运人士，而系普通市民稍为有不满咧，都人人自危喎。喂，好多人大佬工层楼有份工孭上身，有层楼孭上身，要翻份工安份手纪咁啊！突然之间原来吓、啊、喂有人跟你啊，影咗你哦，原来方东系教书嘅，咁、原来咧去课堂以外咧。吓、啊、就咁嘅，揾你啲黑材料嘅啫，只系因为方东希参加过七一游行嘅啫。喂，咁你呢个社会，我觉得真系好安全。 周容呢事先张扬啦， 阳光 系啊， 阳光颜射占中， 唔系搞占中啊，而家系话你唔叫人唔去啊，你都系有问题啊。 系咪？你而家直情话要摆晒你 啲肉照上去互聯網度噶嘛，要話俾人知你哋邊位參加個佔中噶嘛。 係啊，身邊要小心啲啊呢啲。 唔係，即係我覺得好鬼瘋狂，但係有 事先張揚咧，呢種白色恐怖係 有換個角度咁睇喎，即係你今時今日就淨係用一啲白色恐怖，佢係內理唔到咩河嘅。是不是即是你 不是只是用白色恐怖啊，你看看曾俊华他怎样讲的，现在是一方面是用白色恐怖，另外一方面就是你官员就是摆出一套态度，我是这样的，你吹 不是这 样的，现在是 这样的，但他耐不到你什么河啊，你要 现在是调回来跟你讲你耐不到我河啊， 不是调回来他都耐不到你市民河，如果你市民好像我们这些本癖的屌你， 你行得正几多正你冇所谓 啊 嘛。 我唔系行得正几多正。 嗱、啊、做人最紧要正直我同你讲。 嗱我一早就话自己曾经系鸡虫。 嗯。 而家唔系啊结咗婚。嗯。我一早话自己曾经系。 系。 我点解咁样讲呢， 唔系你都有黑材料喎。据我所知。 我黐线。 你系咪要我讲啫， 黐线。佢头发。 黐线嘅你讲咩喂，即系我一早都扬晒出嚟、嗯嗯。就系、是、预咗有一日。喂，有人想搵我黑材料、啊、你都冇得搵啦嘛。同、嗯、埋如果有一日如果有人攞我呢啲周围讲嘅所谓呢啲坏习惯我嚟做黑材料，我就知嘅扑街唔家产啦，嗰、那个系咪先。结果真係有啊。周围宣传我。 边个 欸有边个啊，有边个突然之间我180度反面嘅、 哦。 周围话俾人听，同佢啲 fans 讲。 360度你想讲。 即係喂周围暗马底暗马底同佢啲门生讲下。 门生 同佢啲门生讲条友啊鸡虫嚟㗎嘛，喂人人都知啦，使乜你去宣扬啫。係咪先，咁我就知你係扑街唔家产啦呢啲。即係呢啲真係引蛇出洞一石二鳥啦话呢。不即係我想讲你话喂，如果你本癖佢真係耐你唔到咩好似我哋呢啲本癖咁你点啫。 但系你点都会做对你造成骚扰，同埋你真系会好唔自在。 唔系 有压力噶， 实做到噶，即系有时唔系话要去攞黑材料啊。有样嘢叫莫须有啊嘛，即系好似你咁，我就因为你七一你上我街，跟住我影到你某啲嘢，然之后我屈你， 就话佢鸡 食。我屈你某啲嘢，或者系。我叫你，或者系 我同阿 Spooky 一齐喺深水埗公厕行出嚟，于是乎俾人屈。 唔系呢啲，即系譬如话系，即系你呢啲直接令到你入狱嘅话，对佢哋嚟讲可能做得太阳，佢哋未必咁做。 啊、 即系譬如话系串通你隔篱屋嗰啲，同你讲话你违反咗某某，跟住话收翻你间屋咯。 咁啊系喎， 卡梅伦都系用呢招啦。 系啊， 对你嚟讲啊，呢个系比黑材料更大威力噶嘛？你明唔明啊？ 系啊。 而有几多人系惧怕呢样嘢？甚至乎话，可能你嘅例子系咁，可能方东嘅例子就系话、买通你上司，同你讲话点佢炒咗你咯。跟住你个 reference 系好差咯，话都。 唔系啊，直头。 跟住你之后你搵工都好麻烦。 唔使啊，直头、以方东呢份工嚟讲，话佢穿柜总底已经扑街。 系啊， 系啊。 仲 要 形上次咁样咯，系嘛？整封信过去总部，佢拜拜咯。 佢呢啲全部都系小动作嚟嘅啫，但系可以玩死你嘅啦，已经。 即系人哋再暗咯。 所以而家啲学生咪咁惊咯，佢而家有咁 Q 多封信 send 晒去啲学生嗰啲学校度嘛、 嗯。 其实而家嗰啲学校咧，全部都好卵惊噶啲学生。 唔系，但系你惊系冇用，即系我想讲一样嘢咧， 唔 系我知 大佬啊，前途问题啊。 嗱，你咁威噶？我唔威嘅就系、是，我威又唔会俾人攻击啦。 而家唔惊人哋。 你我惊噶， 你而家唔系学生，人哋学生。 我惊噶，不过喺度扮唔惊噶咋，其实我好卵惊噶。 即系你讲就，你讲就凶狠，做就 学到老啊！ 我讲 做就咩啦？ 实啲系要惊嘅，唔系即系嗱，我想讲样嘢就系、是，当你睇到即系佢点样去面对，即、就、系、是、中共点样面对四周嘅。 共产党嘅步步进逼， 唔系佢面对四周嘅列强， 熟啊呢句说话。 佢面对四周嘅列强，吓、啊、咁样落佢面，佢都无动于衷，吓、啊、咁你真系为你惊，咪正中佢下怀咯。我想讲嘅系， 咁好难惊，我睇咁就系你， 但 系你勾完一堆之后， 唔系啊， 你个 conclusion 咁捻奇怪嘅、 啊。个问题系你要点样消除恐惧啊？作为一般市民，我想讲嘅嗰样嘢就系、是、嗱，我尝试消除咗我一般恐惧啦，我系鸡虫嚟噶，咁你起码喂你再话我呢啲咩叫鸡啊咩？屌你嘥气啦， 但系你即刻死啦！但系我嗰啲唔俾人知道， 但系如果你话有一日俾人撞到我同阿 Spooky 喺深水埗公司行出嚟咁啊大镬啦，勾结社运分子抗教咁啊扑街啦，系咪先？咪即系作为市民点样消除一个恐惧咯？面对呢啲， 你可以考诶，对于呢方面你可以考虑下，你听日就出个声明，你要出柜。 咪最捻折堕， 有冇得谂啊？ 咪最你自爆咗先嘛？ 最折堕就系、是。 有得谂、啊， 呢个自爆系一个方法。唔系最以前都有啲社会人士自爆。 系、你自爆咗走咗出嚟，你谂下，到时彩虹嘅团体就会撑你啦嘛。 咁啊系， 跟住蔡志森都唔敢大声话你啦嘛。 咁啊系，都啱嘅。 呢啲嘢你防不胜防， 防不胜防啊！真系。 咁话你爆完呢单，跟住有一日话你，咦赶时间喎，咁啊未转灯过马路。又话影到你， 跟住通缉你啊！原来暗解通缉你， 你冇得防 嘅真系、即系点搞咧？而家咁样真系， 而家好麻 烦啦、啊！即系已经香港人系好唔争气嘅，即系我想讲系香港人面对暴政已经好唔争气。 新比你，尤其系即系大家都发现咧，系依家我哋嗰个叫做社运界啦吓，系叫做仲系奉行紧嗰套大佬文化咁啊！即系总之系一个领袖出嚟， 呢个阵间可以讲啊。 跟住咧， 边啲团体？ 大把啦，即系抗思潮都系啦，即系你搞死咗个领袖，下面又死晒噶啦嘛。咁、你其实好易打啫嘛。 海天堂啊， 你成日打堆人定打一个人啦、 啊？海天堂冇胡须佬，冇大家姐，你仲系咪海天堂啊？ 你谂下，其实真系好易噶咋， 系咪先？ 唔系冇龟板先嘅大问 题。唔系即系喂， 你翻翻去就系而家 点搞啫？而家 即系只龟系大佬咯。OK， 唔系即系你而家去到一个事实就系、是，而家成唔单止。而家上面北大人係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包括而家之前傳晨報，嗱而家晨報就仲未出到啦。 話佢，你聽咗個故事未啊？ 咩故事？ 你聽過啦，話嗰故事。 邊個故事先？ 即係話佢撲唔到水啊！最終點解撲唔到水啊？周圍吹話阿爺， 你話鬼山？ 我唔知道啊，話阿爺乜乜乜乜乜乜，跟住原來阿爺邊個阿爺？阿爺都冇講過， 到處係佢問題，但係最大問題係嗰陣時神報咧，你要記住啊！嗰陣時傳佢咧係出咗最多錢，諗住請有一個為數相當多人數嘅狗仔隊，就係、所有重要嘅政治運動之前咧，去專去追拍呢啲咁嘅政治人物。但係如果你從大公報最近嘅行為睇落嚟咧，似乎即就算神報出唔到啊， 即大公都會做啦。 左派報紙，所有收阿爺錢嘅， 文大商 pick up， 即已經去開始接管咗呢一個人物。 係啊，即以前係嗰啲即百分商人做嘅啫嘛。 係。 咁而家好似唔係淨係百分囉，即係你而家望落去。 小 心 又告你。 我有講邊份 咩我哋。 我講賣過百分嗰份㗎嘛。咁 direction。 係囉，咁而家就似乎係就係文大商都要做埋囉。 點搞呢？即係我哋要諗下。 即係成份都娛樂版 嚟㗎啦。我覺得我最悲哀就話香港已經係唔爭氣嘅，香港市民對於面對暴政呢、即係已經係好唔爭氣。 都唔好講呢啲 嘢。你再有啲咁嘅嘢，即係喂，為咗份工你知好多人都係扭路嚟㗎嘛。大佬真係邊敢搞咁多嘢呀、啊。 你唔係淨係嚇走呀、你而家睇下連阿財爺講呢啲咁行開啲呢三個字呀、 冇用。 啲人係啲人係冇反應㗎。 冇所謂。 比早幾年早几年咧，大家啲反应咧都仲即系都系唔细啦。但系今次好似大家当好似睇咗个广告咁就算噶咯。 唔系啊，咁佢净系讲行开啲，因为 OK 嘅， 因为早前有古思瑶讲埋后屘嗰四个字，咪屌你老母嘛。佢冇讲呢四个字，就真系要威力弱啲嘅。 你真系外国政要都系咁噶，譬如细科齐啊，你走过去夹佢即刻。讲粗口啊嘛，爆粗啊嘛，翻转头啊 ，OK 嘅，其实就 唔系即系我而家我真系临近呢个七一咧，我就真系越嚟越悲哀，即系我记得一年前咧，差唔多 系 戴耀廷一讲话有占中呢样嘢嘅时候咧、大家好期待今年七一啊，跟住慢慢褪啊，而家褪 旧年咩？咪前年 前年啦、啊，即系而家褪到咧，褪到无论几多月都好啦，我都觉得真系。做唔到嘢嘅咯，因为你香港市民即系本身已经唔争气，再加上俾啲白色恐怖吓一吓你，真系唔使搞。 都八万五咗噶啦，都 咦？你言下之意，你系咪觉得阿戴耀廷系受到阻吓咧？ 咪不嬲都系噶啦。 之前都呢样嘢都大家都 說。唔系你谂下，连同佢做呢个统计嘅呢个钟庭耀都 俾人捉呢啲， 都俾人吓咁样啦。 唉，咁即系我觉得我系悲观噶咯。 即系讲多少少呢个占中，头先讲起，我觉得三子入面自己啲分歧都已经浮晒上水面啦。即系净系佛诞嗰日投完出嚟，大家解读。 系， 即系都唔好讲其他人啦。 系， 喂，其实佢哋嗰个分歧已经唔系佛诞嗰下，再早啲啦。即系佢哋讲啲嘢，三个都唔同版本嘅、你已经知道系，佢哋冇可能冇共识，但系讲完出嚟就各自表述，系咁样咯。 咁啊，我啊持悲观态度啦。咁、但系都要每一日面对嘅。你移民又唔移得去边？都最惨，你真系唔知移得去边。 我你有冇谂过，其实系移民分大陆啊？ 我冇啊， 深入苦穴， 仲疯狂 移居 湾嘅。嗱，根据某位好知名嘅人士佢嘅演讲，我哋要用自己嘅力量去改变呢个中国嘅大陆，令到佢一步一步咁步向呢个民主嘅社会噶嘛？ 扑街佢！唔系，即系，我觉得咧，即系最疯狂嗰样嘢咧，都头先都未讲， 系 我今日睇呢个上网啦，睇下 Facebook 咧，即系话呢个搭地铁嘅人流多咗，就因为 假我哋，你话行政 咁，但系 张志哥 嗰条怪鱼啊，个样好似深海怪鱼嗰个咧，嗰条怪鱼就话咧，我多人多咗人翻工啫。 佢就话原因系呢近两年就人数创新高，增加咗十几万人，所以个个都要翻工啦。 乜就业率系多咗咩？ 抗议其实， 你今日 先公布嘅数据哦， 就业率又多咗咩？ 3.1%， 系咯， 就业率 系咯，维持不变、啊。 你不如话因为取消咗弹性上班时间， 其实上年年底比仲跌咗一万添。 系咯， 即系呢啲咩人嚟嘅？ 即系佢咪话多咗人出去搵工咯。一样啫， 即系唔系我真系完全系觉得 咩人啊？ 其实住唔到人嘅个社会咁样， 佢个地铁已经加到去啲 peak hour 系唔可以再加班次噶咯。咁你仲点解释？ 可以嘅，方东咧，你有冇谂过成连住啊？其实即系冇中间冇车一条过咁样， 即 系好似电梯咁样， 即系好似 长期开住嘅 电影咁样系嘛？搏住人搏人， 唔公 人 个车嚟到嘅时候，我哋坐跑啦，坐跑跟住跳上去， 人形蜈蚣啊！ 地铁蜈蚣， 人形蜈蚣咁啊！ 我有得谂喎，咁啊可以多啲。 唔系而家最得人惊一样嘢， 即刻入去走车啦，解决咗嗰啲波板糖。 喂，咁落去嘅话，以后就变咗大家可以。由荃湾真系行到去中环噶咯， 正咯，跟住 而家过海， 而家讲咗啦， 过海都得啦，而家准备， 而家讲咗啊，喂，嗰排有人 黑鱼啊，行过海啊，你唔记得咩？ 嗰排有人讲啊，话喺维港下边起条隧道啊，你系咪黐线啊？ 几多人赞好啊？ 嗰啲赞好啲，仲要你，即系我都系一个踩单车嘅人，我都唔捻赞佢哋。有啲踩单车人话最好起条单车径，你 系 咪黐线 啊？ 啲人 地政系研究紧咧，而家系话喺维园。同埋湾仔系起两个地下城啊嘛，跟住就穿过海去尖咀啊嘛， 咩咪毁灭香港嘅大计咯？咁你仲使乜要小轮啫？你使乜要维多利亚港一名全十五？ 唔系， 你最惨就起嗰阵时，你已经个海洋收窄咗，而家你发觉个维港系大浪咗，你再起咧， 嗰个河嚟， 你再起咧，喂，嗰啲浪系已经急到，你谂下又有鲤鱼门，又有吸水门，中间突然间收窄咗，你谂下嗰啲。几多风高浪急， 仲要系咩？ 基本上系小轮行唔到啊！ 仲要你谂下嗰、那个佢，基本上有呢单新闻出嘅时候话，如果左右即系起隧道嗰两边咧，是但有任何差池嘅话，方圆40公里都会冧。 系啊， 冧 系啊！ 你喺尖沙咀嗰啲地方，你边度承受得起40公里？ 唔系啊，即系我觉得嗰种疯狂，咪即系接近大陆咯。你我今日听单新闻， 但系做嗰啲 上海外滩咁咯。 唔系啊，我 嗰话嗰个好垃圾个。 我今日听单新闻，大陆就系北京抽地下水抽得多，抽到其他啲城市路陷啊，大佬地陷啊，即系喂你而家系直逼梁振英上任咗年半，你而家系完全直逼大陆嗰种疯狂。我唔系危言耸听，而家真系住唔到人，点住人啫？我日日喺香港嗨口嗨面嘅，真系，喂真系嗨口嗨面， 唔系你不嬲都系嘅， 你不嬲都系噶， 点开心啫？你点样去欢怀啊？我嗱我冇你 廿年前都系咁噶，你 不嬲都系咁啊！你 我廿年前咧嗰啲叫做 都系嗨口嗨面， 嗰啲叫做性格小心吓， 唔系都系嗨口嗨面， 屌你喂！喂，大佬，我真系冇阿文昌你咁偷得浮心半日闲，即系我有时见你铺下相啊、叹啊、红酒啊、品尝下啲美女啊咁样， 唔系美食， 品尝下啲， 品尝下啲美女。喂，但系个问题，即系我又冇你咁即系中产啊，但系我作为一个普通市民，我真系话大佬，我完全即系品尝唔到香港有任何嘅美好啊！你唔好同我讲幻彩揈香港呢个叫， 但 系你 会睇翻个电影噶嘛？你 咁都冇用噶。 咩 吓？而家又有多个网台节目，你威噶啦！而家你仲 唔系 你 谂下 风嚟噶啦？ 大坑嚟！ 你谂下嗰种 大 坑。我再讲多样嘢。 你而家都唔开心。 我再讲一样嘢就系、是、阿方都要知最近咧，即系我添置咗一个美国先有得买嘅电视盒，就香港冇得买嘅，咁、就要翻墙就睇美国嘅节目嘅。 系啦。 我点解咁热衷 游闲噶？ 我点解咁热衷于睇咗美国节目咧？ 佢而家搵佢唔到，佢而家睇美国版《都市闲情》啊，系咪？ 唔止啊， 不止送 睇埋 Comedy Central 嗰啲 搞笑 啊 ，Doctor Who 啊 ，BBC 啊，即系点解会咁样咧？第一，香港电视冇咩嘢好睇啦， 咁不嬲噶。 第二呢、這个我真系觉得惨啊！我年零前做节目嘅人哋唔好逃避，要面对现实，我哋要。即係對抗強權呢、我哋唔可以話突然間哎呀覺得今日啲新聞好撚煩，喂又張志剛屌你叫我等多班車、多咗人翻工屌你老母唔撚想睇，唔可以咁樣，喂而家換轉我係咁啊，即係我開著個電視盒呢我唔願識嘅，即係我覺得係哎我唔想再睇新聞，我直頭朝頭早啊，以前我都会听风波啲茶杯，即係而家我都唔撚想聽， 即係你而家話大班、 你而家冇，你而家冇 冇咁嘅勇氣去接受，我又系自己有俾钱噶，但我唔捻想听，我连戴大口铃去咗苹果做节目我都冇听。 系佢今日第一集喎， 我都冇听啊， 冇 我都冇听啊，即系 都系嘅， 大口铃咁有吸引力，我都冇听。 我知道你最近系听多咗迷米嘅，我明白。 唔系即系你明白？喂，点解去迷米开过今日登高一，即系风花雪月啫？喂，我真系唔想理一啲，即系而家嗰个咁嘅，即系末世景象。 咁即系你欺世盗名揾笨柒， 咁啊唔系。咁又冇 即系你当初系话你要 我而家咪呀，我而家就话俾大家， 即系而家同长毛冇分别噶啦， 我而家就攻 啊，心比正扑街嚟噶，我再讲一次，心比正 扑街。我而家 你呢啲咩人嚟噶？ 我而家就系公告天下，就话俾大家听，我内弱，我顶唔顺，即系精神上我顶唔顺， 即系你而家自爆， 我自爆啊，真系。 唔系咁系的确系好令人气馁嘅，即系你特别系张志刚嗱。譬如呢位行政会议成员，本身就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的总裁、which is 每年每个财政年度、都有政府拨款俾佢做呢个顾问报告做研究， 亦都系海洋公园嘅一条深海怪鱼， 系嘛？三年每年攞超过200万，但系做出嚟之前佢做嗰啲民调俾人笑啦，又唔使讲啦。 喂，啱佢啱佢啲系准确，唔啱佢啲又话你有问题。 啱啱呢个完全都唔知系咪喺边度嚟，因为你做研究做顾问，如果你咁嘅水平真系收得当啦。 做乜你研究？嗰啲细粒研究咩？ 呢啲就系中国嗰啲研究嚟 嘅。啲细粒研究咩？ 真得人惊啦！真得人 惊啦！唔系，我觉得有 match 喎。你要你睇到而家官场咧嗰种做法咧，系只要你够厚眼咧， 就得 就乜都得噶啦。你睇下，你睇下阿 Chicken。哇！我系佢真系讲唔出口啊，大佬嗰口流利嘅英文， 唔系咁讲，个鬼都听得明咪算咯。 人哋俾面佢啊， 咁 OK 嘅 ，OK 嘅 ，OK。我觉得你太挑剔啦， 最少都肯讲英文。 系， 其实 哇， 你太挑剔啦，我觉得你哋。 其实大家有冇听立法会个 fit 个英文传译嗰个？其实系咪佢再翻译多次噶？即系唔系用原声噶？可能 知啦， 可能政府嘅翻译都觉得唔掂，所以帮 政府嘅翻译都系中文，如果再翻译翻英文俾你听。 唔系，我想讲嘅，我嘅懦弱咧就源自于咁样，即系而家就晚晚睇鬼佬电视咧，去麻醉自己。我真系唔想嚟，所以真系即系好悲哀。我开始 feel 到点解啲人会睇《爱回家》，我完全明白嘅。 即系你都开始睇 《西游记》， 睇《西游记》啊！我真系终于明白。喂，你谂下，我最悲，仲有一样嘢系好悲哀嘅就系、是、喂。旧年码头工人事件，大家都屌鸠阿霍建宁，跟住今日大家都觉得，哇唔系啊，霍建宁讲得啱啊，咩事啊？ 上个礼拜五 咩事啊？ 佢就系话 就系买电嘅问题，你可以讲下啦。 话佢讲到好出面，就话说上个礼拜五咧，就突然间就走出嚟咧，就 系佢电营喺啊喺呢个啊广灯电能实业嗰个股东大会之后， 系啦，佢就去回应翻咧关于呢个。即系 全网 系啦系啦，联网供电嗰样嘢，咁佢咧就话咧，我哋而家呢个港灯咧个供电咧就稳定就系99.9998， 但系大陆系99.99嘅， 99.96。 96 系啦， 系啦，咁佢就话咧，即系我哋而家讲紧咧，即系我哋港灯咧系全年平均系少于一分钟嘅停电嘅，咁即系佢意思即系话，咁嗰边嗰个就更加唔使讲，呢种系一种倒退， 同埋亦都系话东江水你买咗有冇平俾你啊？ 嗯啊，佢呢、這个 嗱呢、啊這个真系，我觉得佢讲学嗱，佢系讲得好嘅，仲有一样嘢，佢话因为上面系用啲劣质嘅煤。咁到时你都系承受，系你香港承受翻 啲都系噶啦。 其实呢个咧，呢、這个就系最大嘅问题，系佢一定会互联网噶啦，因为系 要揸你春袋嘛。 唔系啊，唔系揸你春袋，技术转移啊。因为依家大陆系冇天然气发电嘅技术噶、 嗯， 天然气发电嘅技术咧，系如果你可以利用到天然气嚟发电咧，就可以做到好多嘢嘅研发噶啦。 咪俄罗斯供应俾佢咯， 唔系你供应，佢冇呢个技术啊，所以佢 供应咗天然 气， 佢都要有技术。 唔系即系 佢依家就 是、都 我哋香港有嘛？如果转移咗呢个技术俾佢，佢就可以做好多嘢。 一定要供电俾我哋啫。 啊，调翻转咁讲，佢又唔一定喎，佢唔一定要靠呢一样嘢。佢而家其实即系。中电即系加道理家族，其实佢哋都好亲共噶啦，即系佢哋其实同大陆系有好多呢啲即系电上面嘅合作开发噶嘛。 嗯， 即系其实用乜嘢？即系我唔肯定啦，天然气有冇啦？即系我知煤、核能都有啦。咁啊，天然气我就唔肯定。咁、嗯、但系如果即系到时倾得成嘅话，一定得噶。 唔系，但系你话联网系会俾人揸春袋咩？呢个系事实嚟噶嘛？ 咁梗系啦，呢个 系亦都系令我对于将来绝望嘅其中一个原因嚟。 咁、嗯、水已经俾人揸住啦， 系啊，水已经俾人揸住、 要倒噶嘛，而家仲要 系啊，咪今日有一个话咩啊？ 嗯， 阿边个讲？陈茂波讲啊，话我哋浪费食水啊，佢计埋厕所水冲水啲咸水，话香港人浪费食水啊嘛，你边有计埋啲咸水？即系觉得成件事系疯狂到咧，每一日呢班人系攞公帑出粮，但系唔知做乜捻嘢。 咁不如咁啦，但系我哋而家系帮手将香港海，我哋香港对开啲海水，而家系做紧海水化淡。因为我哋而家啲淡水系咁倒落啲海度噶嘛， 系啊， 咁我哋其实都 真系海水化淡， 系啊，即系讲嘥嘅话，佢即系呢啲仲嘥啦，系咪啊？ 唉，真系我都唔 大佬一个月亿， 你边受得起阿文昌啊？我都系想问你受唔受得起嗰个刺激啊？即系喂，旧年先至系大家又屌鸠霍建宁啊，呢、這个黑薄老细啊，乜乜柒柒啊，突然之间， 但系佢讲得好啊嘛， 咁最好波啊！ 唔 系你好捻似咧， 但系人哋会讲喎， 我因人肺炎嘅， 咪好捻似 咯，咪就话新比， 咪就话好捻似咧，好捻似啊！我身边啲朋友咧，成日喺度屌鸠啲黄虫啊， 晚晚都喺个自己嘅节目度屌鸠人，呢啲咁嘅节目边捻度有人听？ 屌台，成日屌鸠啲黄虫啊，又话人哋大陆人屙屎乜乜柒柒，一去到奥运嗰阵时咧，中国队好嘢，中国队。点解你觉得好似哎呀屌你点解咁？ 咁人哋会讲一句嘢嘅，我哋而家对事不对人啊嘛，即 系 霍建宁之前讲嘢唔啱，但系佢呢件事上面做得 呢件事，佢完全系一个香港人嘅表现啊， 系啦，即系佢哋会 即系 Hong Kong citizen。 但系你有啲嘢又真系即系在我嚟讲啦，有啲嘢真系要对人唔对事嘅，即系例如话蔡耀昌嗰个艇咧，我绝对系对人唔对事，你做得几啱都好，你都系扑街唔家产嘅。 系咁啊，文昌有啲咩？有啲咩感言啊？有啲咩 吓？就住咩？ 就住而家呢个大环境，你有啲咩感言啊？ 佢 我软弱噶啦，我而家成节就系表达俾你听，我好软弱啊！而家真系软弱啊！ 唔系咁系灰心嘅， 灰心晒 咁嘅格局系。你见到每日喺出现喺公众场合嘅嗰啲政客又好，系嘛？即系唔同嘅即系社会言达，所谓社会言达好，出到嚟系指鹿为马，完全系噏啲噏得就噏。咁呢樣嘢真係好即係你好令人失望嘅，呢個係事實嚟嘅。同埋好多事情係我哋本來已經喂一早已經預計，譬如高鐵咁樣，我哋嗰陣時已經反曬高鐵嗰扎係咪，我哋已經話喂大 Q 鑊㗎啦。 喂而家當年支持嗰啲呀，潛曬水呀、 啊、全部咪應曬景囉。 當年仲有人喺度話我好反高鐵，話而家要起個果園㗎嘛。你點可以為咗一棵果樹放起一個果園呢？而家嗰條撚樣潛咗水呀、啊。 喂但係呢 而家係死呀。 最正係我身邊有人同我講，喂而家高鐵搞到一鑊粥咁。咁喂我就好撚天真嘅，我話應該停撚咗唔好起。屌你咪等佢好似一个港岛咧，原爆纪念馆咁样咧，一个烂地咁样样。嗱，呢个就系 产 喎，世界文化遗产。嗱，呢个就系 应该要烂尾， 一个烂尾嘅示范啦， 工程 一个缪斯林啦，大白象缪斯林啦。但系佢话，梗唔系啦，梗要起啦。你已经嘥咁多钱啦，你再唔起啊，边搵得翻啲钱翻嚟？哦，吓你接近半个世纪都搵唔搵翻条即系。平稳翻个数啊，明白啊？ 就算按佢嗰个 schedule， 佢都揾唔到噶。 搵唔到啦。 你何况你依家烂尾，你起码可以走数 一地两检，你都搞唔捻掂啦。 冇噶啦，已经啲文件讲晒话话嗰度做商 场。你而家系要烂尾啊，基本上 系、嗯、啊。最好你最惨嘅系香港人有咁嘅思维啊嘛，佢会觉得你唔捻起咧就平捻到条数，但你知唔知道你起捻咗，你半个世纪后，嗯、我讲嘅系半个世纪后，嗯、你都平捻到条数。 同埋你依家咧，你依家停嘅话咧，你因为你有啲嘢你可以变埋翻出去咁啊，即系譬如话嗰、那个唔、嗯、知好多亿嗰个转头咧，你摆上 Yahoo 拍卖嗰啲咧，会有人买 嘅。唔系，比克尔浸坏嗰部机有冇得拍卖先？我想买 啊！但系前 期噶， 但系前排又有多次 黑雨，系咪 又系咪又坏多咗部咧？系咪又 咁啊？ 又要褪多两年噶咯？咁落去 计就话计出嚟都话四五十年。 但系我估睇翻嗰个雨量，即系我嗰晚都有睇嗰个雨量啦，即系应该系会坏噶，老老豆豆 系啊， 即系照同样嘅道理嘅话， 系啊，应该会坏。 唔系，但系点解会坏嘅咧？ 够啊，点解佢嗰个坏？ 但系点解会坏咧？ 水多咪坏咯？ 算啦，佢啲根本就系多余啊！呢啲转滑机根本就预咗 机会，你咩几耐啊？等咗呢条黑 系啊，佢预根本就预咗地下面有水噶啦，呢啲嘢佢部即系呢啲机器嘅设计本身系预咗呢啲咁嘅情况，讲乜鬼啊？而家摆明就黑埋。 呢啲机器嘅设计啊，本身就预咗系会浮噶啦。 唔系，但系个问题唔系咁讲。如果佢真系停工，变为一个大白象妙思系嘛？我唔介意佢坏咗几部，即系好老实，我唔介意佢坏咗几部。 但系呢类嘅大白象咧，要坏咧，仲要配合，仲要好多好多单要坏，即系第三跑道啊， 系啊， 港珠澳大桥啊，你几乸多啊？ 呢个我哋下咧，嗱下一节就要讲呢一样嘢啦。咁呢一节时间差唔多，嚟一个总结先啦。 系 啊， 我哋听咩啊？首歌。 聽 有成 睇啊！我想临尾讲一句咧，就系、是、呢、這个高铁，你讲半世纪咧就唔使谂噶啦。即系佢个路轨咧，而家佢嗰啲即系本身高铁嘅路轨要做沉降噶嘛，即系佢要等佢沉淀。而你觉得佢咁样而家咁短时间起完，可以用到半个世纪咩？ 喂，而家兴噶，而家兴系 大陆啊嘛， 唔系 中国。 香港，我讲香港啊，而家兴系一田即用得噶嘛。你睇下将军澳都系啦， 唔系冇所谓，佢嗰啲预测嚟啫嘛。到最后个高铁嘅话，原本2015年完工啦。 你有冇 系咪嗱？方东威，你根本你自己 database 嚟嘅。你谂啊，你谂啊，将军澳佢冇沉降咩？ 嗱， 唔系，所以最令人失望嘅地方，即系最令人喂。讲真，好多嘢我哋而家都预计到噶，但系我哋嘅未来唔系我哋掌握到嘛，我哋只系无奈咁见证住。 所以我哋就要青年重夺未来啦。 嗱，你你讲咧沉降嗰样嘢咧，陈、海歌有部戏咧，成名作叫《边走边唱》。 嗯， 而家大陆兴 边走边唱， 我以为你讲， 咪真系有套戏叫《边走边唱》屌， 唔系你可唔可以用国语读一次？ 我唔会。而家大陆咧，啲基建咧兴，一讲到沉降咧就兴咧，边行边降嘅，咁、所以冇问题嘅。 哦，啲楼都瞓得喺度啦，有乜所谓？ 有乜所谓啊？即系你讲起楼仲搞笑，北韩冧楼都即刻鞠躬啊！香港你吓搞到而家一镬粥咁，冇人出嚟鞠躬噶。 嗯， 吓、叫张炳良辞职啊！今日 唔系人哋讲对唔住啦。 阿田北辰仲话佢有文人风骨啊，关咩事？有文人风骨同佢要辞职，佢做得唔好系两码子嘅事嚟啦，大佬。Anyway， 承接想交代俾大家听，我软弱啦， 你出柜咯，你而家 即系嚟紧，我都可能唔玩社运，即系我软弱啊，大佬。我点玩啫？点玩啫？喂，大佬，你面对咁嘅社会系嘛？一日黐线过一日，但系啲人系完全置若罔闻，做乜捻嘢都唔捻你。继续翻去睇《爱回家》，寻找星星的你啊！咩？来自星星的你， 来自星星的你， 咁你唔肯死啊？ 收机，寻 找星星，你唔肯死啊？ 就睇僵尸咯，喺龙门阵咯，搬龙门阵 啊！睇喺搬龙门阵， 嗱嚟紧我得睇波啦， 呢个都得，可以去重温当时嗰一种。即系方兴未艾嗰种咧， 都唔使啊，唔使啊！喂，而家使乜重温啫？ 社会论证风气啊！ 唔系你几好啊？你睇完，你睇完 可以睇下郁文广播啦，迟啲。 你睇完《搬龙门阵传》 收费台嘅，你系咩？ 系啊，个收费台 几多钱啫？屌，你俾唔起咩？ 你睇完《搬龙门阵》，跟住再转去 玉成计划， 转去本港台就睇《把捻当歌》。啊，可能咁啱都系有郁文喺度嘅，你睇下佢啲嘢点搬啊嘛！ 唉，我啊真系好怀念八十年代嘅，所以咧听翻只歌咧，陈百强嘅《凝望》，点解要听嗰只歌咧？嗱，有个原因嘅， 你要凝望圣体， 嗰个凝望嘅 MV 咧， 如果你大家听完嘅荧幕咧，唔该上 YouTube 揾下嗰只 MV， 系有 就无线拍嘅嗰阵时 ，CCTV 拍嘅， 系 就喺呢个香港嗰边嘅天星码头。 嗯， 咁啊，嗰个陈百强咧揸住个跑车拍咗喺嗰度咧，见到条女好靓，就跟踪住佢去唱片铺买唱片， 即系点知？ 跟住又买只唱片送俾条女啲嘢碟，我送俾你，因为我觉得你好靓啱听。咁样 ，anyway， 我想讲个天星码头。嗰阵时个天星码头咧，香港嗰边系好靓嘅。 嗯， 我今日听到。佢而家填咗海出去嗰个位咧， 系 除咗将皇后码头嗰块墓碑咧搬翻过去之外咧，无啦啦整个摩天轮，你知唔知？ 哦，系啊， 整个摩天轮， 而家喺度整紧啦。 跟住就仲要谂住喺侧边整啲棺，即系嗰啲咩望海嘅一啲嗰啲艇咧，俾你食嘢嗰啲咧。 搞乜鬼？ 咁个摩天轮咧，就每人咧，我哋在座每位成年人咧，就收费$100。 嗯， 阿 Spooky 啲长者咧就有优惠。方东呢啲小童咧就70， 小童 都70，$100你坐几耐啊？ 唔知喎， 15至20分钟。但系咧摩天轮咧，你要谂下喎，摩天轮 我想爆高球坐， 唔系不断转你先过瘾噶嘛。 系啊， 但系嗰15至20分钟咧，起码有13分钟咧，其实系褪一格咁样嘅，因为要慢慢要上瘾嘅，一嚿水。呢啲真系稀世到名揾笨柒啦！话俾你听， 结合翻内地嗰个旅游， 唔系咯嗱，你最惨咩就系你见到，即系到时就系话，喂摩天轮有屎啊！又系呢啲嘢啦。 但你知唔知佢哋压讲？ 根据依家玩法咧，系中意喺啲匪夷所思嘅位度有屎嘅，咁应该喺摩天轮中间个轴嗰个教位度有咯。 唔出奇啊！ 一路喐紧时候，一路有嘢跌紧落嚟。 出嚟啊！ 系啊， 可能一开到门咧，上边个天花板有啲屎滴落嚟啊！跟住有个新加坡籍嘅人咧，谴责啲人屙屎嘅时候无端端去咗厕所俾人打咁样咯，又系咁咯。 跟住又瞓咗喺度啊！ 系咯，咁啊，唉，听下只荧望啦，下一节入我哋今日嘅节目嘅主题啦。 嗯， 好。 沉风，但觉景象在我眼内摇晃，原是没法去寻觅，为你寻找千万趟，盼会遇着那忧郁的眼光，心内混乱又迷茫，但觉我心伴像有两道灵光，人潮内一再凝望，令我全身触电了，我已遇着我欣赏的眼光，情令我疯狂，未可掩饰那份狂，现实尽变幻象，如堕进一张光的网，令我心闪亮，这忧郁的眼光，幻想的他已在旁，灵魂全过热浪，情共爱终于得解放，滑进心窗外，这诱惑无力可对抗，想的眼光，情令我疯狂，未可掩饰那份狂，现 实情变幻象，如多像一张光的网，令我心闪亮，这忧郁的眼光，幻想的他已在旁，从前完美幻象，能遇上怎么可反抗，然而打开心里爱念，凝望千百光，愿意打开心里爱念，凝望千百光。 喂，翻嚟第二节， yeah. 第二节主题凝望完，凝望完你个主题啦。点解第一节冇主题咧？因为第一节要等嘉宾。 我迟咗十分钟咋？ 而家凝望到圣体啦。 咁啊，我哋嘅主题就系圣体啦。咁其实系咩事呢？ 其实咩系圣体我都未明。 圣体咪啊西瓜啦。 吓、啊，点解啊？ 吓、啊，哦，圣体你听翻第一节嗰只歌咪知点解咯？圣体个个都为你着迷啊嘛。 嗱，咁我哋第二节我哋嘅其实今日嘅主题咧、就主要系想讲呢个社运女神上苹果嘅。 唔系，其实阿森华点提嘅，咁、哦、我哋又踢咗个题目叫未来基金大劫案。咁、就系因为星期日咧，有份日月报啦，有篇文章就系话咧呢个未来基金咧。就完全原来唔系为我哋嘅积谷防饥，为我哋嘅将来积谷防饥嘅，为我哋年老积谷防饥，原来唔系嘅，系、为呢个基建而服务嘅， 冇 错，将、我哋市民啲钱系打劫咗落去基建度嘅。咁啊，究竟咩事咧？不如阿西瓜其实系咩身份嘅，我都唔知道。 其实咧，我唔知边个落咗我话学联啦。其实我已经退咗任噶，系咩？嗱，我可以当我系青年重夺未来嘅成员啦。 即系未来警察。就今天要出发，唉！ 嗱，咁呢个组织咧就系、搞咗个零两个月嘅啫，原因就系 主要就系重夺未来嘅， 系啦，当然啦，但系短期目标系打未来。 喂，但系咧嗱，相信因为其实我都系睇咗呢篇文先知道有呢解嘢嘅，咁阿森比都系啦， 不如我哋我问篇文。我 highlight 几句，唔系咁 highlight 几句俾听众听啊！因为 绝对要，绝对要。但系 我讲咗个背景俾听众。 但系 Bewar 呢个之前，点解我哋要喺依家讲呢样嘢咧？就系、因为依家嘅财政预算案入面就系、讲紧通过呢个未来基金，而就系依家就系拉紧布嘅， 系冇乜人知道，因为呢单嘢 冇乜人知嘅， 系 唔系最惨咪唔系 好似媒体都冇报。 寻日访问长毛，长毛都话好多人知道，佢仲以为好多人知道为呢件事拉布。 佢系咪讲射计好多人知啊？ 唉，呢个最惨咪咁啊嘛，唔系我你系咪要讲个背景啊？ 系咪其实好简单嘅啫？咩叫未来基金咧？就系、咧最初咧，我唔记得系上年年尾定今年年头啦，财爷就话咩我哋人口老化急剧。咁就好越嚟越多老人家，所以呢下年嘅财政预算案即係讲緊而家审緊嗰个啦，就要整啲钱出嚟呢就帮啲老人家。咁我原本听我就心諗你唔系咁快 set 退保咁撚好啊。 咁好死啊。 係啦。跟住点知呢佢就话呢个叫未来基金。咁我就諗住啊好啦睇呢个未来基金系咩嚟啦。点知今年头呢财爷就无啦啦呢就公布话呢呢个未来基金呢其实呢主要呢就系、会拨落一啲基建设施嗰度嘅。咁、但佢嘅目标呢就攞嚟去解决呢个人口老化问题。咁呢件事呢矛盾到啦我完全理解唔到啦。 唔係因为我理解到喎、 啊。你点理解呀、 因为人口老化但係全球嘅人口嘅退休年老人士嘅退休呢係褪迟咗㗎嘛。 係。 七十嘛。佢諗住将来褪到七十五岁㗎嘛。 係。 咁你咪多啲就业机会囉因为佢搞基建。咁你啲阿伯咪走去起楼囉。 我以为係 你。搭跌咗呀。 我以为係啲人要搭车呀、啊。 喂全部一次过车晒老人院嗰啲去扎铁。 唔好玩啦到时工联会又话俾全部俾晒大陆嘅劳工。 嗰啲有拍金水镇住咁样咬呢边。 你有拍金水冇得捞啊工联会一定系话俾大陆做㗎唔会俾香港做㗎哥。点会俾到你做啊 咁如果俾大陆嗰啲系咪都系七十岁以上优先 可能财爷真系个冇心肝啦。喂咁但嗱呢个未来基金呢最恐怖嘅呢就系佢讲紧呢要攞2200亿出嚟玩。但更加恐怖嘅系呢佢系每年嗰个财政 盈余。依家系讲第一阵二千二嘛。 咁佢以后每年嗰个财政盈余嘅三分之一都会拨落呢个基金。呢件事呢系即系黐捻线你知道我哋而家每一年。 黐捻线啊。 唔系，我如果我睇我睇篇文咧，佢有讲到即系近年嘅大兴土木咧，而家暂时截到今日为止已经系积落咗3500亿嘅基建债项。 冇错。 喂，你即系你储备有几多啫？好快玩完嘅啫。 嗱嗱，关于呢一个咧，我又睇咗个图表啦，佢入边咧就系讲到话，其实我哋而家。总资产啦、啊、係有28000多亿嘅、嗯、好似冇记错啊，除非我记错啦。咁扣除啲 click clack 啊，啲人工啊，雜费啊，垃圾费啊嗰啲之后呢，咁就得返即係扣咗22000多亿嘅啫，即係其实係揦埋係得返6000多亿嘅啫。咁係呢个係我哋可以用嘅钱。咁依家就话拨2200，第一波已经攞2200亿出嚟啦。 但佢冇呃你啊。 咁你諗下其实都几大。 佢冇呃你啊。曾俊华话十几年之后要靠借贷度日啊嘛，香港 系佢讲得 佢冇呃你啊， 佢几诚实啊， 系啊，佢诚实到 冇呃你啊， 系自然而生嘅，系佢做出嚟嘅，系佢攞呢啲钱嚟玩，系赌钱落海啊， 咁佢真系冇呃你， 唔系赌博， 多谢我咁诚实啊，唔系赌博啊，而家真 嗱咁嗱，去到呢个数字游戏咧，就真系要问下文昌啦。嗱、根据呢一篇嘢嗰、那个走势啦， 你话明报嗰篇 系啦。嗱，咁根据呢一篇嘢咧，佢就话，呢个冇话根据呢篇嘢啦，系根据财爷佢呢一种讲法，就系话，我哋为咗我哋嘅未来，所以我哋要做一啲基建去积谷防饥。你 俾多啲阿伯扎铁， 系啦，你点样喺经济上高？你点睇呢样嘢咧？ 唔系佢，因为个未来基金就预算案都提过啦，其实主要系攞嚟作为后备资源嚟应付啲关键嘅基建项目嘅。咁而家的而且確政府有好多基建項目開展緊㗎嘛，嗰度已經大概啊，根據呢篇喺明報富刊未來基金裏面啊，讓基建同香港呢篇文裏面提過， 十隻手指都數唔曬 啊，已經開展嘅 手指都數唔曬啊，真係講真啊， 開展嘅大型基建項目已經係差唔多2000亿㗎啦。 喂，廣深高鐵、港珠澳大橋、屯門西繞道、赤鱲角連接路、蓮塘口岸。跟住仲有咩 人工岛嗰啲咧， 即系 嗰啲款 人工岛第三条跑道， 系啊，东北咧就5月30号应该咧就会拨前期拨款噶啦。我估5月30号可能拉布都会失败。 呢啲系打劫嚟喎，呢啲 真系要搞。 喂，呢届系咪未计嗰个啱啱我哋讲嗰个维港海底隧道啊？ 未计噶，未计噶。 嗰、 那 个其实高铁嗰个都可以做个海底隧道嘅。 系啊，喂，唔止维港海底隧道啊，你谂下，喂，维园啊。佢都諗住喺下面喺个地下城啊。 嗰、那个连埋个海底行人隧道㗎。 咁真 係 黐乸线嘅。 佢嗰个係睇得拖呢个 Eva 你咁讲我諗起会唔会高铁佢原本諗住话佢第二期咪通去西环嘅。 係。 佢会唔会其实係成个 package 咁去呀、啊、到时。 哦唔出奇呀、 啊。连埋个地下城再加行人隧道啊。 唔肯出奇呀、啊。 你知香港好兴啲隧道一次过起几条。 唔系点样做到动感之刀啫。 但 系呢行过去先有动感㗎嘛。 但系呢我想问一下呢嗱、即我哋即啱啱。 咪仲有我想补充一样嘢记唔记得。嗱佢一定系起埋个单车道喺嗰条隧道嗰度。点解呢你而家又拆中间道停车场，佢而家就系赶住阿文昌呢啲驾驶人士，等你哋呢班友咧吓享受中产嗰啲咧， 好似你咁啊， 冇得享受中产，只有得超级富贵嗰啲，例如霍建宁嗰啲先有一揸车嘅，你哋啊，得啦，环保啦，踩单车啦， 行路啦， 知明我哋成日同森华去踩单车， 系啊，肯定系咁样啊，屌， 喂唔系。喂，即系 准备紧未来嘅生活咯， 系啊， 我哋先系为未来准备啊。 虽然我软弱，但我都为未来做准备噶、 啊。喂，但系讲开咧，即系头先阿文昌都讲咗话，即系我哋依家有好多 click click 嘅基建啦、啊。咁但系喺呢个经济层面上高嚟讲，我当佢全部系预期里面嘅个预算里面搞得掂，咁几耐之后先可以回到本呢 哇！我都想， 喂，头先我哋第一节都提过啦，高铁嗰度都随时可能要半个世纪， 都唔得啊，都唔得、啊！你计嗰条数真系唔得噶，真系唔得噶，计一计知噶啦， 计一计知噶啦， 五十年都唔得啊，要回本。 唔系咁呢堆咧。 呢堆已经唔好讲而家2000亿嘅工程啦， 所以佢咪好叻咯？之前嗰啲基建佢咪全部攞嚟借钱用咯，即系或者系叫做即系赊住数先，所以有3000多亿咯。 阿西瓜，你有冇谂过咧？如果有一日发生好似科幻片咩 Day After Tomorrow 咧，明日嗰个咩？ 明日之后， 明日之后咁样， 后天。 跟住明日之后变翻啲天气反常变翻正常之后咧，香港呢一扎基建咧就等于大陆嗰扎秦俑咁样，其实。 你明唔明啊？你知秦俑嗰阵时系花咗好多， 嗯， 又系大白象嚟噶嘛 ？OK， 呢个比喻可唔可以借嚟用啊？ 其实可以噶，唔系你知唔知秦俑仲未画，仲未画晒嘅，仲有好多系画唔到，因为佢有水银喺下边啊嘛。 系啊， 其实系一个好花钱、好败家嘅一个建设，但系乜捻嘢都冇用噶嘛。 嗯， 所以我就话，如果一次文明浩劫之后咧，你呢一扎基建咧就等于秦俑嘅，画翻出嚟。 即系文化遗产嚟， 文化遗产嚟噶，等于啲狮身人面像噶，大佬。 其实好有文化气息、啊， 其实系重大， 即系一万 佢就唔使 后 世，唔使睇法国片啊，都想都等你哋可以有文化变中产啊， 但系一万年之后，佢哋如果掘翻出嚟，佢哋系完全理解唔到当时啲人想做紧啲乜。 唔系一万年掘翻出嚟之后咧，佢哋好似即系好似我哋揾到宋井咁样样处理嘅，你抹一抹低先，跟住就继续掘噶啦。 唔系你嗰个第三条跑道，佢都唔知道做乜。点呢个可能系以前 咯， 唔系以前啲人啲运动场。以前啲人喜欢直跑嘅， 系啊，冇回答， 冇回嘅直跑， 直跑出海嘅 跑场， 跟住就游水嘅。 喂，即系其实喂，而家搞到咁，大家都计条数，心知不妙噶啦。咁你哋嗰个组织或者你有啲咩可以做得到嘢咧？ 冇噶，其实而家咧反而系通常做嘅，反而系同唔同嘅嗰啲街坊啊，同佢哋讲翻呢个问题多啲噶。因为其实好多香港人原来真系唔知呢条数噶。 但个问题，街坊讲完之后，街坊都 喂咁， 都可以点先得噶？ 其实佢哋真系追紧我哋啲活动噶，即系我哋去追击民建联、追击自由党，佢哋真系上嚟冲噶一齐。 乜、嗯？但系你哋依家 即系咩抗工啊？ 唔系你有几多街坊识问题？喂，如果个街坊得个十零人都冇用噶嘛？ 唔系，咁呢啲系 唔系？如果个街坊好似你嗰啲踩单车嗰啲街坊大王，你冇话 N 剪几热嗰啲咧？ 我啲街坊 系啦， 嗰啲街坊好奇怪嘅。 嗱，相比我，嗱呢个话我要counter 翻你第一节讲嘅嘢啦，就系其实我哋搞得社会运动嘅，从来都系社会入面嘅少数。咁你点可能系话，即系你永远，即系你永远都系知道自己其实系批判紧啲嘢嘅时候，其实你唔可以寄望你身边十个人。 唔系，但系我觉得你应该要， 目标系 咁。唔系，你要转啊，个谂法要转嘅。我哋搞社会运动咧，就 系 呢个社会嘅 cancer。我哋要将啲癌症细胞 系啊 蔓延出 去。所以我意思咪就是，我哋嘅目标系我身边有十个人，就十个人都要搞。但系现阶段你唔会谂话，嗰十个人佢哋唔搞，所以佢哋系仆街，唔系咁噶嘛。 咁你要搞呢个咩啦嘛？货金啊嘛， 你明白？ 唔 系，我觉得搞货金咧都未重要，因为佢哋未有个层面去俾人哋货金啊。你依家 唔系啊？佢贴张相出嚟圣体咁搞掂，大翻俾钱啊！ 卖死你！你依家要去令到佢你哋依只核心即系加入。你核心嘅人更加多啲人去巩固你哋嘅时候，你先要有呢、這个升仙 system。 有啊有啊有啊， 系 啊，要 为 我哋好多帝号啊， 封喉啊嗰啲咧，咁样你先会有用啊嘛。 你唔知而家我哋个个人都有封喉噶咩？ 哇，劲、 啊！我哋个个人都有帝号啊，即系文昌帝咧，即系攞嚟写文噶，唔系文昌咁简单添啊。 屌，封喉有捻用乜？心喉啊，有用啊呢镬真系。心喉唔系会谂衰嘢啊！如果有人爆大镬啊，泄密个心喉啊，啲 throat 啊，咁咪有用啦、啊。 但系冇 嗰个都系嗰个心口、 有边个媒体敢报啫？而家 有花生台。 喂，唔系认真咧，西瓜。咁你哋依家其实有冇最主要？我觉得依家喺依家行紧嘅时候，有冇去扩展一个信息，就系叫佢哋依家就算你唔支持都好啦，你唔好反对拉布咧。因为其实依家拉布就系最紧要嗰样嘢，就系大家都唔知道。喂，原来呢块嘢依家我哋将会有三分一嘅。财政储备 系 会掉咗落去嗰嚿嘢度，但系好似冇人知， 系啊， 冇人讨论，冇人知，即系唔好话普罗大众啦，我哋嘅网台界都冇人讲啦。 唔系会唔会大家觉得嗰嚿钱我掟咗出嚟之后，唉，即系好似强积金咁啊，我都享用唔翻噶啦，咁所以啲人系冇乜点理。 唔系呢嗱呢，其实呢个未来基金呢嚿嘢咧就。你哋做緊嘅电台嘅网台啊，迷迷网啊，阿萧山都提过嘅，其实。 萧山其实系最早讲未来基金， 唔系 三月份讲 噶。 萧山好嘢， 萧山好嘢， 萧山好嘢。 佢三月份就讲啦， 萧山好嘢，萧山真好嘢。 四月先组成，萧山三月就讲。 喂，萧山真系好嘢，好嘢。哇，我爱萧山。 所以 咁 讲，系有嘅。可唔可以影低 Spooky 个样？咁啊，我爱萧山。 唔系，同埋，但系你要谂翻起，曾俊华搞呢坛，即系大概拨3600亿落去嗰个未来基金嗰度咧，其实原本咧系攞嚟一个 preemptive 嘅一个 action， 一个行动去制止 梁振 英 帮派。是啦， 个关键系咪嗱？我想问阿文昌，关键系曾俊华上过大陆噶嘛？早轮之前系上过大陆， 嗰个系秘密上过俾人拍。 上系咪上完之后180度转变咧？ 唔系，其实佢哋一早就已经有权力斗争噶啦。你见到啊？阿梁振英就系因为唔信曾俊华佢嘅洗钱方式，所以先再整多一个嗰个咩司长啊？我唔记得咗个名，即 系 都系管财务嘅，好似 系政务系啦，政务 系啦。其实佢哋一早就摆到明，见到佢哋互相唔信任之余，上面又唔信梁振英，咁所以中间嘅权力关系咪令到曾俊华佢又系咬晒青咁咯？ 喂，但系你啱啱讲到呢样嘢咧，就系嗱，当然呢一层啊，梗系最好问 B 哥啦。咁但系，咁但系咧，我想话咧，就系话会唔会即系大家都即系你我承认，我即系我认同系有权力斗争嘅。会唔会就系上完去面圣之后，就系、是、收到一啲 order， 就系话可能你咁，然之后我咪俾你上位咯。因为你见到佢依家。佢系老简直系急转弯嘅，佢突然间好强硬啊！ 行开咯， 系啊！你睇佢以前啲往绩咧，佢唔会噶嘛，佢系完全系典型嗰种香港人嗰啲，唔好出声，唔好做事，咁啊你唔觉嘅咁啊？但系而家佢转晒咯。 以前系林善啲嘅，即系胡苏真，但系但系如果大家有印象或者都略略都听过，其实曾俊华。即系梁振英上咗任之后咧，其实一扎财金系统嗰一扎，包括曾俊华、陈家强佢哋咧，其实系可以离场嘅。 嗯， 咁但系咧，据闻就上面啦，中联办嗰边咧就好希望佢哋留任。 系 啦，因为佢哋系对梁振，虽然梁振英系成功当选行政长官啦，但系上边的而且确系好担心梁振英佢哋嘅理财哲学嘅。 系啊， 系因为佢哋系。从来冇任何嘅 track record， 有佢间公司， 即系何处角都夜雨过，唔系嗰个有啲特殊嘅，就即都不完全系咁样样嘅，即系因为只系有公司重组， 你讲开好理解，谂起佢间公司，梗系唔信你啊，大佬。 咁所以后来咁，曾俊华佢哋就。作为煲胎嘅亲密吓，即系亲兄弟，佢都要留佢喺成个政府喺里边去睇住财政。然后来其实之前已经都传过，就系梁振英好希望搞一个主权基金啊嘛。 系 咁对最后呢单嘢就系喺上边有疑虑嘅情况之下，加上曾俊华佢哋亦都有好严谨嘅取态之下就告吹咗。咁但系梁振英想洗钱嗰个态度好明显嘅， 系 吓。好想大兴土木嘅，咁亦都即系之前恒隆佢金主恒隆陈启忠亦都直此批评过曾俊华嗰个理财哲学噶嘛， 佢要大兴土木佢先有钱揾到噶嘛， 吓、啊， 梗系 就系咯，咪就系咁样咯，佢要将原本即系嗰一扎旧有嘅既得利益，重新分配过嘛，而展开大量嘅新嘅工程、新嘅基建项目或者新嘅一啲嘅投资。咪正正搞一个所谓咁嘅转型基金，系的而且确唔可以达到目的咯。咁但系曾俊华就采取咁嘅做法。 但系佢嗰啲所谓基建咧，例如啊，之前佢搞啲咩港人港地嗰啲，真系又系欺世盗名揾笨柒嘅。 或者特房屋 唔系你但系嗰个真系黐线咯，嗰个黐线到系 嗰个系肯定啦，白表居屋啊，即系你见到系真系。 喂，你当你连面粉都贵。你麵包一定貴，咁你做啲麵包係咩人買呢？問題係 我再一次證明囉，成個涼粉班子，我頭先我哋提過張志剛嗰啲嚇死人嘅，即係政治嘅或者係個嗰個經濟或者係顧問方面嘅建議係幾咁得人驚啦。 係咁喂，但係其實而家時日無多㗎喎，即係而家拉緊布，咁、 啊、 你有啲咩對策 呢？老老豆豆，如果你講緊呢喺財政預算案， 係咪好似我第一次所講絕望呢？ 我一啲都唔绝望，我好有希望重夺未来嘛。 你点重夺呢？你抛我圣体出嚟都冇用㗎。 又点啊？嗱，冇人扶权啊！我警告你。 唔系，即系有啲咩？有啲咩？有啲咩嘢可以令到？即系我讲真嘅，可唔可以嗱？正经讲啊，可唔可以喺几日之内做到一啲真系做到一啲爆炸力出嚟咧？ 嗱， 燃点到一啲核弹出嚟， 例如你喺行政 攞 跑嗰啲咧。 苦行、 啊。其实好简单嘅。 攞跑苦行喎、 啊。哇。而家财政预算案审议呢，其实呢佢哋立法会嗰边呢係改咗个 schedule 嘅。就以前呢係一至五都审㗎嘛，如果你拉一步。一日三四五先审。咁但係期间呢仲有其他嘢审緊嘅。例如呢个财委会。财委会呢而家就係拨緊呢个东北前期拨款。其实呢已经拉布成功咗两镬㗎啦。我哋5月6号同5月2号同5月16号呢都已经成功拉布。 但冇人知嘅。 係啦。咁但係呢 係囉，冇人知冇人又冇人印 banner 成功争取。 真係实在太迟。 你有冇同深水埗啲报行倾过你应该同深水埗啲报行倾过。哇，我哋拉布冇人知，唔该你帮我贴张 notice 出嚟，一位大佬。 嗱，我呢边呢，我哋。 喂，同佢阿叉倾都得喎，佢阿叉托布㗎嘛。帮佢。 唔系认真，5月30号呢其实就准备大动员嘅。其实5月16号嗰阵呢系有大约几百个人喺立法会出面集 会。30号 系咪就 系 嗰 个 咩 而家 系咪即系听到白声黐线架嗰个系咪你嚟㗎？ 咩黐线架 即系长毛被人喷嗰条片啊。 唔系我啊，另一个。 喂你30号有大动员，其实你而家应该广泛去宣传。 啊、 我觉得唔好淨係 Facebook group 喎，亦都唔好淨係我哋节目喎，你应该。喂、 啊、 你有冇人试过嗱我认真嘅。你搵啲多人听嘅网台，例如阿少生啊，例如 D100， 即系你话呢度冇人听 D100 呢， 我已经上过 DBC 噶啦， 唔系咁而 DBC 冇人听噶、啊。 你听我讲，我而家有咩途径我都照去。 唔系， 夜 时报啊， 夜时报，夜时报， 认真 系咯， 认真 系， 系听埋新美讲先， 认真。朝头早打上去风波嗰啲茶杯，晏昼打多一转自由风，因为佢哋始终多人听咧。你讲呢单嘢出嚟系有用嘅、嗯，你唔好净系得我哋花生或者屌你 DBC 冇人听噶嘛，大佬。 啊，前戏啊，风波女茶杯已经讲过啦。 再讲 唔 系，再讲唔系，再讲你讲你个行动啊嘛。 你有冇联络过 TVB 啊？ 你讲你唔系，你讲你个行动啊！你三十号吹大鸡嗰样嘢啊！ 系， 如果你做唔到，好似嗱，即系起码你我唔系话即系夸张。如果你做唔到当年高铁嗰个苦行嗰个势，你真系唔使谂啊！ 我知啊。 你起碼你真係做到當年高鐵嗰個苦行嗰個勢啊！雖然你而家叫你圍住立法會苦行又好撚大鑊嘅，咁你可以，你可以嗱，唔係你可以一班人喺圍唔使圍嘅，一班人喺立法會門口度 set up 咁樣咧，坐榴蓮咯， 坐榴蓮， 苦坐咯， 咩叫坐榴蓮啊？ 即係擺個榴蓮喺度啊，好似人哋好似人哋咧觀音坐蓮咁樣啊，觀音坐蓮咁啊摁啊喺度，哎呀咁喺度摁，男女都喺度觀音坐蓮喺度摁。就叫苦坐，就阻止呢、這个呢、這个拨款。 我好似上错咗你，唔好意思，就先 利用呢、這个，即系都系叫观音坐莲啦。嗱，你坐咪观音坐莲咯，榴莲个莲。 喂，人哋哪吒都冇咁样做啊！你哪吒 去苦坐 抗议呢一堆一路啊，都系贵咋？ 唔系你观音坐莲都坐榴莲嗰个莲就苦坐，去抗议去拨款。 你听我分析先。我心病， 我觉得你掂啊，真系呢镬仲唔恐性睇。 我只系一个好普通嘅香港人，你哋啲妈麻甩佬唔好搞我。 喂，嗱，我今日嗰条女同我讲啊，我唔怕我怕啊，我条女话 边个？ 其实我只系一个好普通嘅女人，我真系想谈一个好普通嘅恋爱。 你系咪喺九龙湾揾噶？ 咁你咪话你可以提供啊？ 我对唔住，我提供唔到咋。我提供唔到，因为我有精神病人。 嗱，咪认真嗱，如果你讲紧即系同高铁对比啦，分析翻嘅咧，就系、是、今次咧有一个不足嘅，就系、是、东北发展呢个计划咧，其实就系比起当年高铁少好多时间同啲村民倾嘅。就算你话5月30号我哋有啲咩，我哋等阵我会倾。 即系你咪每日不断打电话上去，嗱、啊、有条友咧，嗱、嗯、我即系我唔系笑佢，认真嘅。 边个？ 你留意一下，无论主场新闻、苹果日报都好、嗯、一讲亲啲国内嗰啲人屙屎啊，或者咩嘢咧，或者民权啲、嗯、人权问题咧，有条友贴文就叫新浩人，成日话国误咩茉莉花咁样柒柒嗰啲，咁、哦、即系我喺度睇，咦？点解佢次次都系呢篇文嘅？ 嗯， 佢其实唔系 robot 嚟噶， 佢唔系 robot 嚟嘅。原来好似我有 at 过佢，定唔知我喺啲群组见过佢。 咁佢 at 完你之后，咪每次都系讲同一句嘢。 即系其实佢成日都系 po 呢篇文嘅。咁但系久而久之，即系当然我觉得屌又系呢条友。但系久而久之呢样嘢入脑噶嘛，一见到新浩人咪谂住哦觉悟咩茉莉花革命啲乜乜乜，你会有一个入脑嘅嘢。你而家趁呢个三十号之前。日 Q 日打电话上呢啲节目度讲，就报道近况。你第一日可能第一日打上去就话喂有呢单嘢，第二日 就是话我哋而家个进展系点点点，你报到个近况，你一定要煲大佢。如果唔系咧，你做唔到当年即系苦行咧，即系当然我唔系梗系叫你助年啦。你起码你真系要做到当年嗰个盛世，如果唔系你玩完。 我知道呢、這个，但系都系尽做。你讲呢个，我觉得 OK， 我真系冇谂过。 你学阿新浩 人，但我哋而家系其实基本上一得闲就摆街站噶啦。 觉悟，你每次一打到佢就觉悟。 喂，觉悟咧， 就讲 觉悟。香港基建的乜乜乜乜， 跟住你知道电视话， 而家 唔系出街嘅， 咁咪你咪出边学鸠佢咧？嗱，反正大家都系喺呢个键盘战线出身，大家都好熟悉呢个二次创作。你不如将嗰篇国五咩茉莉花咧 改 咗佢， 系啦。 无论系咩新闻我都贴个国五。 好，文昌做 勿让基建掏空香港， 系喂好啊！我应该要啦，跟住咪列晒啲 point 出嚟咯， 咁 列晒明报啲 point 出嚟， 咪打掉。喂，香港电台，咁 喂阿啱啊，喂，你打去十级自由风，阿森哥接落，喂，森哥啊，咁 OK 喎， 系咯。 喂，你哋帮手做得唔得先？ 喂，打埋去，喂啱啊，喂，打去大香港中山，喂，皇上啊，咁。喂 ，OK 喎，喂，你真系要咁样做？如果唔系你玩完，因为你而家喂广州今日几号啊？今日19号 啦， 大佬，你听晚先倾。我唔系话你冇用啊，倾细节固然有用啦，但一定要搞舆论战啊。 呢个梗系啦， 系啊，我哋之前都系搞舆论战啫。 系咯，我哋之前喂大佬扮呢个二次创作，好扮法轮功几咁成功，就系嗰个舆论战嗰个手段啊。舆论战 系 好紧要嘅。 系啊， 系啊，我哋而家你都见噶啦，我都整紧啲图啦。我冇咗你啊，我都整紧图啊，系咪先系咁啊？ 好叻哦， 你系咪要帮手啊？ 整图唔够 啊， 记住真系认真。听日开始，你真系打电话去王牌封烟节目，你唔好打 DBC 冇人听噶。 咁唔系打去 DBC， 佢咁叫我上去啫，咪 嗱你打 D 一百。你打去大香港早晨， 你真系，你一百，你每个节目都打。 始终 而家好难讲嗰啲咧，讲嘢食嗰啲都 多嘢捞噶。 始终阿新比讲紧嗰啲都系网台，如果你打去主流嗰啲，都唔知佢哋肯唔肯俾你出。 主流唔系，我咪叫佢放弃主流咯，主流冇人听。 唔系你主流， 系啊， 李慧玲啊，嗱，听日你打去大口玲嗰度，国五。 喂，个视像直播睇住个样，跟住揽埋 夹埋做啊嘛，开头 系咯，香曾俊华香港基建嘅当头棒喝，咁啊搞掂啦， 肥佬嚟，咁 系咯，喂你学下啦， 你肯定佢啲 staff 会俾我讲嘢， 黎子冇爆粗声，算系咁啊， 记住我讲样嘢，第一日讲呢单嘢，第二日每一日都打去，咁交代个进展，同埋一讲。强调个 deadline 就系30号，我30号你哋市民唔出嚟就玩捻完。你要强调呢一样嘢， 你要强调玩捻完。 如果唔系就真系冇用啦。 玩捻完嗰三个字系最捻重要。 我明 啊呢样嘢，我觉得你 真系想讲话。 所以你咪见我就算啊无啦啦，你知唔知我几捻多嘢捞啊？我都照上嚟。 我哇多谢晒。喂，唔系即系我讲咧，即系正经咧，即系除咗呢个觉悟之外咧，好实质嘅就系你30号嗰个点样去玩呢，即系唔系个 detail 系点样去做，因为你一路以嚟其实有个好大嘅问题就系话各种社会运动都好啦，就系有人打咗个舆论出嚟之后冇嘢 follow up， 即系譬如话我系普通市民，我见到哇屌你30号有谈咁嘅嘢喎，咁跟住呢系好紧要啊，咁跟住呢冇啊。 嗱仲有一样嘢我想我啱啱諗到嘅。 同埋即係如果你话嗰啲即係话又系出嚟游行啊嗰啲呢， 你 因为太衰啦，之前嗰个游行嗰个印象系太衰啦，就系嗰啲屌游完咪啫。 唔使游行啊，你搞集会。 太衰啊，集会我都未必。 我啱啱諗到一样嘢，一定捉到attention，你做张图。曾俊华边几个系有份推动呢啲咁嘅基建拨款未来基金拨款呢，将嗰几条友个样笠咗对肉丝落去。肉色丝袜啊，好似劫匪咁样啊，就呢班人打劫香港，你做张咁嘅图，唔使讲咁多啦， 好难做啊！ 吓， 肉丝嗰个令到面目扭曲嗰个咧，好难做啊！ 咁有森华喺度嘛？ 系咯，森华你帮我整啦，不如你加入我哋啦，好唔好？ 佢唔出声啊 ！OK 啦，森华佢话 而家同佢咧，呢个咧系好形象化，大家睇就知，哇！呢班友打劫香港。 你要通缉嗰啲咁啊？ 你通缉都唔够形象化，你戴肉丝呢个太。 太正啦，你明白？ 夠 誇張。我今朝都嘗試戴浴絲去扮自己光頭啊！ 喂，你個樣出唔出得㗎？你頭先嗰個，我想睇下喎。 唔好啦，喂，真係㗎，認真。 嗯。 將佢哋粒絲襪，就話啲機器人係賊嚟嘅，打屠空香港嘅儲備。 嗯。 咁、 嗯、 你呢樣嘢已經係入到市民腦，你唔使寫咁多字啊。有時你寫多字，啲人已經唔願睇，因為時間耐咗，啲人睇得太多啲好多字嘅圖咧，係 too long can't read 啊。 係啊，我而家整嗰啲通常係消遣圖咯。系啊，我冇叻，我识整图而家。 冇叻， 系咧，所以我而家唔系得把口。 咁啊，文昌有咩补充啊？喺呢一？ 唔系，我有嘢补充、啊。乜、其实好简单嘅就系我想讲嘅系咧，未来基金咧，真系除咗讲紧话，即系烧你嗰2200亿再加三分一储备之外咧，其实咧，你知每起一次基建咧，你心你诶嗰、基建侧边嗰啲物价地价全部都会贵。你买个面包，而家你话空心8蚊一个，你迟啲我肯定超过10蚊，唔使谂。 但系你咁样，你咁样会有一个反效果喎。 系 啲中产咁冇栋楼咪升咯。好、 哦、有资产嗰啲， 中产唔使生活啊！而家中产唔使食饭啊！而家， 但我栋楼升、 啊，你栋楼升你会卖啊？ 佢住嘅话就 紧噶嘛， 即系除非嗰啲系 有多栋物业噶嘛， 咁嗰啲就另外嘅情况啦， 好多， 你又威啦， 唔系好犀利嘅， 我知道有好多呢啲人啊。 我只可惜我唔系咯。 嗱，咁呢个位 可能有反效果，你咁讲，因为我咁我反对拉布啦。 唔好傻猪啦！而家拉布讲嘅就系唔好嘥啲2200亿之余，我啲2200亿嚟做咩？搞全民退保，搞嗰啲大专生嗰啲嘅学费问题，搞好多。 唔系嗱，我劝你咧就唔好讲全民退保，因为全民退保咧好多人反对，包括 有啲人好敏感嘅， 包括我都反对。 你调翻转系话即系嗰啲话教育啊、医疗啊嗰啲咧，即系大棒有福利嘅。 系啦，你又唔好搞全民退保啦。因为好多人反对嘅，你 最好唔好提。 其实好简单，你唔使提呢啲嘢。你总之就话呢班人打劫，你要阻止呢几个劫匪 ，stop the robbery。 讲话设立咩噶嘛？ 设立咩？你咪到时先啦。学阿皇上话斋，到时先算啦。系咪先？唔系啊，即系你最紧要系 stop the robbery， 你唔好俾呢班友打劫先啊嘛。 即系攞高铁最近个超支事例，咪作为一个例子系 嘛？咪或者你唔需要话设立啲咩啊？你可能话就系话，我哋今次 stop 咗佢，我哋有盈余嘅时候，可能下年会派钱啦。可能 系啊， 我有计数噶，我讲过话派钱，每人派唔知38000定58000，唔记得咗。 唔系咯，你 计过噶啲数， 抛砖引玉啊嘛， 派钱 抛咗啦，引蛇出洞添啦，我。 啊、喂得啊，嗱你直头以你啊娘娘身份啊，你做完嗰张 robbery 嗰张图咧，黑丝图之后。以你娘真喺高登出铺话可以派钱派50000蚊，到时玩出年派50000蚊，玩达数二开捻到最劲都得啦！你玩 你呢个又搞笑，我喺高登系成日出咗两个 post 咯，冇反应。 唔系你 系啊， 你要有技巧噶嘛？ 派钱唔都有 系啊？派钱唔我都 要 派钱。 你而家要标题党噶嘛？你 有一扎中产系都有意见嘅，对派钱 系啊。但你整嗰张图先啦。 咁其实从来搞社会运动中产都有意见嘅，即系顾唔到咁多噶啦。即系我最紧要嘅就系将普通基层我 group 得实佢哋，咁就最有用啦。我觉得而家。 如果你讲派钱同退保嘅话，我谂派钱个阻力应该细啲嘅， 系 即系派钱，好多人觉得喂。我宁愿啲钱我自己带翻，我都唔俾班官攞嚟， 但系变咗另一个议题啊，变咗。 喂，但系其实我觉得我谂起一样嘢，即系如果你话 group 基层固然要 group 啦，但系你个时间可唔可以真系组合翻多啲年轻人，即系好似当年朱海迪啊嗰啲咁样一扎出嚟。 你又提左交咯咁， 好似嗰扎啫。喂，你唔好揾陈景辉啊，大佬。 咁呢次未来基金佢预留落嚟做系。基建啊嘛，而基建正正就系喂令到香港今时今日，特别系譬如高铁 嗱 呢个事故咁样，呢个系一个好 系啊系啊系啊 好贴身嘅一个议题嚟噶，每人使咗几多钱、啊？ 系 咯，而家嚟紧就更多、啊。 我就话你唔好唔记得反高铁嗰单嘢咯，而家就一路讲紧。 唔系，所以我觉得系即系好似话文昌头先咁讲啦，系话用一啲现成嘅例子，大家都知道扑你个街嗱中伏噶，同埋系另外一个就系文章，即系明报嗰篇文章入面就有讲到系话我哋未来系要奢借度日嗰样嘢你因为大家依家一路根深蒂固嗰个印象咧、就是，就系我哋呢个财政储备，我哋有万几亿啊嘛！ 但你下一代就要做乞衣， 2000亿湿湿碎啦！即系你最紧要嗰样嘢系，其实、 okay. 即系纠正咗话，我哋其实依家得好少钱嘅，就得翻，即系七除八嘅，即系原来好捻少钱，同埋系我哋系要赊借度嘅，我哋个政府系会面临每年都赤字嘅问题。 而家已经去了一半噶啦，嗰啲钱。你想唔想你嘅子女男嘅弟子做乞衣，女嘅弟子做乞衣西？ 咁如果系咁，就冇钱派咯。 系啊。 即系咪一定要夸大嗰个，即系唔系话想叫你特登夸大，但系冇办法，你一定要咁样做。如果唔系呢个核弹系唔爆。 喂，因为其实你冇钱咧，政府冇钱嘅话咧，你好多嘢都要加价，即系好似澳洲咁样咧，因为政府冇钱啦，最近就系乜都 cut， 连学费都要加价。 系啊， 医疗又 cut， 以前系唔使钱噶嘛，澳洲睇医生，依家系要好似唔知俾一嚿水， 坐个 bed 买个安全套， 我唔记得要俾几钱啊，总之依家要俾钱嘅澳洲睇医生，同埋系学费会加，嚟紧都会加，咁你样样嘢冇咗津政府补贴就会加噶啦，要去 list out 呢啲嘢俾人哋听咯， 系啦，咁啊下一节翻嚟再讲， 咁长我哋呢次。 喂，咁啊，翻嚟第三节，喂，唔好讲嘢住，翻嚟第三节，我哋嗱嗱声，因为我哋阻咗搞乜捻嘅时间。咁第三节讲咩咧？六四大奇劫咧， 系出面影响讲搞乜捻啦。 即系以往咧，过去嗰两年咧，大家都去开咧，就唔系去支联会啦，当然，因为唔满意支联会嘅 资记 嘅垄断啦，或者消费六四啦，大家都系去开呢个自由战士嗰个雕像。嗰、那个位嘅尖沙咀啦、啊，但系今年连嗰个都去唔到喎。点 解啊？ 阿森华讲下啦。 嗱，咁试完咧有一个本土嘅组织啦， 嗰、那个叫咩名？嗰、 啊 那个叫咩名？要开名嘅。 嗱，佢咁人哋咧就因为佢本土嘅关系，所以 你唔开名。 你等我讲埋先啦。咁人哋喺几年前咧，咁就虽然主张系要用一点一点嘅烛光去感动中国大陆，去慢慢去争取呢个民主嘅，一步一步走过去。 人哋又 咁，但系啦， 自己嘅 咁，但系因为受到呢个时势嘅变迁，咁人哋发现咧，我哋本土系更加需要六四嘅烛光， 就转咗啦。 咁就转咗啦。咁所以咧，就当然系讲紧呢个大亨啦。咁佢哋咧， 何必咧？ 這个双王咧，嗱，我净系我唔知系咪双王定单王啦，呢啲可能单王连用月啦。咁我净系见到呢个单王咧，咁啊讲呢个本土嘅六四。咁我哋就由今年开始，就突然之间咁啊印咗一啲小册子啦，就话要去呢个尖沙咀呢、這个自由战士嗰度。咁佢可能到时会有呢个抗共贴纸去派发啦。咁啊去派一啲小册子去讲述点样去呢个本土六四啦。 但 个 关键 系嗱。我想讲最大嘅问题咧，就系嗱，根据我收翻嚟嘅风啦，呢班 收嘅先， 波波咯， 哦， 咁嗱， 风筒 系啦，咁 有咁多名嘅 风筒， 咁佢又同我讲，佢就话咧，本来就系阿波波去申请呢个尖沙咀呢个自由战士嘅集会， 但点解要申请？ 跟住嗱，系啦，我就即刻问佢啦，唔系嗱，跟住佢就话，但系因为知道阿达达咧会喺嗰度搞惊撞，所以佢就冇申请。咁我已经即刻问佢啦， 好体贴。 我依家即刻问佢啦，点解你要申请嘅？佢话因为啲警察听到话喺尖沙咀会有集会，就即刻会联络我。咁我为咗安全起见，我咪申请。 唔系黐线嘅，旧年往年都系自己市民自发去。 系咯，我一路都话市民自发去嗰度悼念，点解要申请？ 同埋佢， 同埋关你咩事啊？ 同埋嗱，都算啦，即系你咩申请都算啦。咁你点解因为达达去搞，你又唔去申请呢？ 人哋要去互相配合啊嘛。 我即系卫生护线。 唔系，即系我点？我其实我都好庆呢单嘢就系。我都 你一个好兴出边笑、啊， 我都同你讲过啦，新比，即系话好难得地叫到第三定第四年，慢慢 第三年聚到人， 慢慢叫做开始一个本土。 我记得我同你旧年啊，喺呢个以事论事啊，都鼓励人哋啊，就去尖沙咀嗰度嘅。 哇，我都唔记得个节目叫咩名字。 以事论事啊嘛， 系啊，我哋都鼓励人叫去呢个尖沙咀嘅。 啊， 咁 你唔使去啦。 唔系。屌你！唔系咁我庆嗰样嘢系叫做本土慢慢叫做有一个真正一个运动开始聚到人嘅一个习惯嘅集会自发做嘅，然之后突然间有一班人走出嚟咧，就走嚟骑劫啦。 唔系， 我明 都系骑劫先， 人哋真本土嚟噶噃。 嗱，咁你到期时你唔好变见俾我见到有啲旗啊，有啲梯啊喺度嗌下咪，咁你知道人哋依家去母亲节向人哋献花都要企喺条梯上高，我赐俾你嘅。依家系咁样噶嘛？你明唔明啊？ 人哋去悼念都要着黄色衫噶， 唔系 呢个系有型啊嘛？ 咪先咪先， 有气魄有气魄， 咪住先。佢就算有个台都冇问题嘅，我觉得嗱，公道地讲句，咁佢成班人扯晒旗过去搭个台，都系话即系话俾在场嘅民众听吓，佢哋个。悼念六四嘅精神核心价值系咩？ 就系、是、个天子咯、 啊。我觉得冇问题啊。 去得嗰度嘅人， 个问题啦， 会唔会唔知啊？ 有啲游客噶嘛？你有啲人睇幻彩揈香江噶嘛？ 咁我觉得你好需要，你好需要去文化中心啊，或者喺天星码头嗰边负责讲咯。 你听我讲先，个问题个点解话奇劫嗰个问题就系话。会唔会归纳咗往年都去惯常去嗰啲人，就归纳咗系变咗因为佢号召而走去去嗰度咧？ 梗系啦， 就系呢个问题啦。 因为其实我哋去见到一年一年嘅变化咧，系真系有变化。 你第一个感觉，你点先？你见到佢哋咁样，你系咪好似我头先所讲？咁你唔想上去啊？ 系啊， 佢啊。嗱，传闻有某位前身系位列仙班，而家打落凡间嘅人咧，佢就话。话听收刀锋话呢个呢班人啦、啊，去到时候要收入场费、啊，咁我当然唔好相信啦、啊，冇理由咁蠢嘅、嗯。 收入场费 系啊， 嗰度公众地方嚟嘅、 啊。咁但系人哋， 喂唔系咩先？ 人哋而家凡人嚟嘅啫， 系咪有钢管舞？ 我天眼通噶啦， 系咪有四只猪乸跳钢管舞睇先？有猪乸跳钢管舞咪收入场费咯？猪乸啫，我冇话边个，猪乸啫嘛。 诶，文昌讲两句。 猪乸喂，你喺度敏感做咩啫？ 系咪做大家？ 我讲嘅系 Animal Farm 啫，动物农庄。 咁我敢问啊，你嗱而家嗰边咧就又有啲即系 屌粒水 嚟，有真本土，有真本土啦。 原来我最唔软弱啊，最唔耐。 屌你，喂，咁 红方好。 咁我想问啊，咁你而家你会去边一边咧？或者你 我会去屋。系嗱，我同阿森麻咧， 屌你头先你讲到咧唔冷嘅集团，我唔记得咗。我哋讲到话我哋几年见到个变化，即系譬如话第一年去嘅时候系自己带嘢去噶嘛，跟住第二 带啲元宝蜡烛， 屌你蜡烛啊！但系第一年我哋自己带蜡烛去噶嘛， 犀利哥。我今年戴白色犀利哥， 我哋咧身边我哋咪有块牌咧，人哋嗰啲 fans 嗰啲咧， 系啊， 荧光嗰啲， 唔系啊，其实我觉得 我哋可以写住悼念六四。 嗱，认真嘅，咁就我都谂住就系喺屋企楼下啲公园，又或者喺九龙公园悼念嘅，咁可以搞团嘅， 即系 亦都可以咧， 我 谂 咪飞鹅山 呼吁咧。即系各自，唔系啊！其实各自咧，各自自己啲屋村啊、屋苑嗰啲楼下啲公园咧，我唔系头先讲犀利光，唔系讲笑噶。即系你可能你唔俾点蜡烛嘅，你咪拎支白色犀利光出嚟当悼念咯。你白色犀利光咁咪有。 但系你讲 或者你一支犀利光上高点蜡烛咯。 唔系，即系有啲人唔俾点火，你可以攞支白色犀利光悼念嘅，即系认真嘅。 或者攞住部电话咯，开个 Apps 系咯，都可以嘅。有啲烛光， 或者西瓜好似都好气氛嘅。 吓，你想讲咩 啊？唔系你对呢件事点样先？即系自由战士雕像， 土派 系咯 吓。 你哋都讲晒啦， 人哋自由战士嚟噶啦嘛。 咁人哋喺自由战士嗰个像嗰度啫。 不如叫埋 尖沙咀自由战士嘅像度啫。 好啦，我想我想讲咧，呢个如果真系去九龙公园嘅话，就可能真系问啲。我啱啱先死喺佢哋个时间比较早散嘅，好似 系咩？冇紧要啊！有一年嗱 ，Edwin 嚟到，嗱院长嚟到， 啲人夜晚会去嗰度咩噶嘛？ 唔系，有一年社记集会都喺九龙公园啦，我又去噶嗰年。 系啊系啊系啊！ 我都有喺度噶嗰阵时，阿 YM 仲喺度嗌咩？嗱，我想问你嘅，问呢一节咧，点解要揾你入嚟咧？就系讲咧。即系呢个阿达达啊，佢哋就喺呢、這个即系、就是、尖沙咀嘅自由战士雕像， 真本土派 就搞呢个悼念六四， 西瓜粒水头 咁就 系你讲错，佢唔会悼念六四嘅， 系嘛？ 嗰、 那个咁嗰个系咩？ 嗰 个 货 金六四啊？ 佢系要只要呢个共产党倒台啊嘛？ 哦，即系六九 系啊。 O、okay, K， 即系嗰佢搞咁嘅集会啦，咁你知往年我哋旧年都去开呢个尖沙咀啊、嗯，今年咧就大家有啲反感嘅，即系在座啦， 啲人嚟嘅咩？ 唔系我啊，就是、在座我哋有啲人，我哋有啲人有啲反感，就话喂，咦、我惊佢归纳埋我哋啊， 你可以唔去啊嘛， 系，所以咪唔去咯，归纳埋我哋落去啊嘛，惊佢呢样嘢啊嘛，吓咁我哋结果今年咧就唔去啦，就谂住喺屋企楼下就算数啦。咁你有咩意见咧？对呢件事， 即系应该去唔去咁样样？ 唔系话应该去唔去嘅，你对呢件事有咩睇法啫？我冇话应该去， 跟住 点 知佢？其实我谂住都一人讲呢单。 唔系，我真系冇谂过话应该去唔去，我就唔会去咯。总之，即 系 我立场， 佢系想开第二个支联会啫嘛。其实系嘛？ 我觉得系、啊， 我觉得系、啊，因为佢讲过支联会，啊、即系迟咗系佢噶嘛。 系 吓，佢讲过噶，你唔记得咩？ 我唔知道，佢冇听佢节目啊，大佬，我 真 唔知道。迟 早要找回来， 几时未听过？ 唔知道，2013年咯。 哇 ，miss 咗 啊！系最咩最重要就要将支联会抢夺翻，抢夺回来， 记得啦。 要将支联会个货金能力抢回来。 哦， 系争两个字， 台词 系啊，因为即系呢个系抗即系抗动力啊嘛， 系 即系俾你搵钱噶嘛， 系。 咁啊，你点睇？你觉唔觉得职场会有呢个 iPad 有职场货金咧？又得？应该唔会咯， 唔系佢话有人 入场费啊， 入场费点搞先？ 肯定唔会啦，我觉得 系咯，公众地方你点入场费？除非你有猪乸跳， 所以唔系佢系自在即时嘅收钱，佢唔系 佢系志在要即系做一个广告啊，吓唔系即时嘅收入， 即系好似嗰啲金字塔推销咧，第一次梗系叫你免费入场， 系冇事嘅，佢要争取呢个政治本钱嘛，好似之前李旺洋铁汉六四铁汉精神，佢都冇捞钱攞噶， 嗯， 但系佢系即系争取到个曝光啊。佢真係为咗呢样嘢啫，有咗曝光咪第啲人咪会货金 咯。系啦，睇下阿文昌都货咗 Bonix 啦。 吓，我冇喎，未喎，我未咁做喎。OK 啦， 系啊， 即咁你有咩取向啊？ 你想问我系咪会搞佢系嘛？我唔会做呢啲咁嘅嘢。 唔系问你会唔会搞佢？你个取向系今年你会唔会去悼念，或者系你 会唔会尖沙咀悼念？ 你会去知己啊？好似我哋咁唔去喺屋企楼下。 我会参加黄杨达嘅。 哦， 烛光晚 哇！ 我要监察佢，睇下冇沉淀。 喂，我昨晚睇咗条片咧，就高达噶，最尾嗰句啊，哎死啦，打到我监视器都香咗，有条咁嘅片，即系我惊你监察嗰阵时候，个监视器香咗。 应该唔会嘅，佢哋应该唔会即时筹钱嘅，好大镬噶，你即时筹钱，因为 唔系阿金金大师都话去追击 叫筹钱，人哋叫货金， 唔系金金大师都追击嗰啲筹款党。 其实系唔合理啦，上阿金金咁样做。 唔系，我觉得嗱，我又认同你嘅讲法，即系如果摆到明话系筹款，借一个议题为自己个政党筹款，或者团体筹款，我 因为佢系一个政治组织，系即系 carry 一啲政 治，我都冇问题。但你话 除非佢话即系写咗个 banner 话我而家系帮啲六四死难者筹钱，之后就拎咗啲钱自己袋，咁就梗 系啦。 但系如果佢系一路都讲我话自己唔会喺六四嘅地方筹钱咧， 吓你话黄仁达 系啊， 佢将都冇筹钱啦， 咪系咯，咪有啊。有 佢 卖嘢算唔算啊？咁卖嘢有 上年好似冇见过有筹款商，但系前年我记得系有商嘅，不过好似唔系黄杨达系。 但如果佢卖嘢算唔算咧？ 好似系黄毓民有商嘅，几前？ 你觉得卖嘢 小贩咯？ 铜锣湾嘛，铜锣湾好似黄毓民有商，我记得 系。咁佢唔去殡仪馆做小贩？ 嗯， 系咪？点解你要去揀嗰度啊？因为嗰班客人啊嘛，有嗰班客人，你知道嗰班客人会俾钱你啊嘛？ 系。 你会去第度买咁样？你会喺屋企楼下买？唔捻会噶嘛？你解释唔到噶嘛？因为佢即系捉到嗰班即系嗰个人群啊嘛。 嗯， 系啊。 但系都唔系啊！我有 即系买啲对去到买啲黄丹。 如果喺自由战士安置一个灵堂咧，入去嗰个宫可以 就系黄丹嘅。 唔系 话你黄丹死咗啦。 入去嗰个宫咧， 根据最新消息， 整个招待处可以俾吉儿咧，都系一个几好嘅筹款方法嚟嘅。你当俾吉儿咁吓都 OK 啦，系咪？咁啊，有冇嘢补充啊？如果冇啊， 我劝告你哋几位啊，真系唔好去搞事。 我冇，我唔会去，我唔会去。 劝告翻我哋， 话去咯，系你。 我真系去，即系诚心参与嘅。 我又唔会嗱，我今年就唔会去嘅。我今年屋企楼下算数啦，啊，或者自己屋企点个白蜡烛就算啦。 咁你咪即系投降派咯？你点可以俾佢一支旗帜抢咗翻嚟啫？你唔系本土派嘅咩？ 我唔想将 你点解要将本土呢个旗帜双手拱让俾黄杨达先？ 冇所谓噶 咩？ 系咪啊？ 冇所谓噶，点会拱让俾佢嘅？个问题我唔想将我嘅人数啊，即系我自己呢个人嘅人数归纳咗喺佢。 你都爱香港噶，你冇理由俾呢啲咁嘅人去搞乱香港。 咁我都唔关系嘅，我唔想益佢嘅，我做咩要益佢嘅？ 好啦， 系啦，咁啊圈啦，啊下个礼拜再见啦， 好啦， 拜 拜。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 ，HK Peanut 2014。